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 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大美是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身世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，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以前余翠曾经听项羽说起过他的愿望，那时候他抱着他坐在阳光下，他们身边花草环绕，绿意盎然。 我的愿望其实非常简单，只想有一块良田，可以种一些菜，自给自足，自得其乐。但是身为楚国的贵族之后，叔父大人不允许我有这种小农思想，硬是逼着我学文习武，承担起责任。现在为叔父大人报了仇，也灭了秦，我开始想家了。 关中的土地肥沃无比，富饶千里，咸阳的宫殿富丽堂皇，美女如云，但项羽一点都不留恋。这天下，就算他坐了那把椅子，又如何呢？ 我知道自己不是当皇帝的料，我只是个将才，并没有那种野心。在战场上杀戮多年之后，浑身沾染了洗不尽的鲜血，我只想寻一块地方忏悔自己的罪孽，默默无闻的和我的虞姬终老一生。 虽然他的虞姬只是一朵花，虽然他知道他看不惯他最近几年的变化，但他不得不改变。在战场上，他经过了无数次的教训，学会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，只有赶尽杀绝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叔父死了，跟着他的子弟兵也没剩多少了，每个人都害怕他的暴力，都说他太过残暴。只有虞姬知道，他从来都是个内心温柔的人，一个可以悉心照顾一颗七年都不发芽的种子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是冷酷无情的人。他的身边幸好还有他在，只要看着他摇曳生姿的花瓣，他就会得到心灵的平静，那种血战之后的空虚瞬间就可以被抹平。但是他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容易抽身而去，没有人会轻易放过他，不论是属下还是敌人。那个当年为他持戟的士兵好像一点都没老，官拜大将军，在垓下与他一战，韩信30万大军，他10万，平原决战，没有河流，也没有关隘，没有任何花哨。这是当时两个军事奇才的首次战场对决，也是最后一次。 一次败了。四面楚歌中，他对着他默默无言，他抚摸着他盈盈光泽的花瓣，轻柔的不敢用力。他的手握过剑，杀过人，点过火，但他最初的愿望里，他只是想拿着锄头种田养花。 与其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？我不怕死，我杀了那么多人，手上沾染了那么多的鲜血，死不足惜。但是你该怎么办？ 他知道他是一朵很奇特的花，在土里待了七年才发芽，花开了七年没有凋谢，仍如刚绽放的那一夜般灿烂美艳。 傻瓜，你死了我陪你一起，反正以后没有人会像你这样耐心地给我天天浇水，早晚我也会死。 他听到他这样说，细细的声音，温柔的。 好， 他的心中非常欢喜，他又轻声道： 这花盆太重，你还是把我摘下来随身带着吧。 他把它小心翼翼地拦腰折断，然后别在了胸前。他选了800人，趁着夜晚突围向南。他想回到家乡，传说一个人死后回归故土才能得到永久的平静，但他逃到乌江边时，汉军包围了他，江的对面就是他的故土，他生长的地方，可是他却永远都回不去了。最后低头看着胸前的他，已经残败不堪，本来明艳的花瓣凋零残破，他突然有种错觉，他就要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它栽在了土地里，他还是不想他死，虽然无法带他回家，但他却不要他陪他一起上路。他是那么的明艳照人，他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灿烂。 雨姬，雨姬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？ 我叫鱼嘴，是鱼足嘴。 翠，好名字，鱼足翠。雨姬，最后我用我的鲜血来浇灌你吧。 公元前202年，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。一年后，一个穿着盔甲的人淡淡地问： 听说这里就是项羽自刎的地方？ 是的，韩将军，项羽就是在这里死的。属下亲眼见到他在死之前曾经种了一朵花，那种呵护的样子就像是对待情人一样，真是让人感慨。 那你还记得他种下去的那朵花在哪里吗？ 那个人继续问道。小兵看着一望无际的花海不禁哑然，当年的战场已经变成了一片花海，本是娇媚楚楚灵气动人的红色花朵，这样连成一片，红艳的就像是一片血海，有种说不出的悲壮之感。 属下记得， 当年项羽的虎头盘龙戟并没有人收走，应该就在这一带。 小兵以为将军是来找那柄虎头盘龙戟的，毕竟他听说过这位大名鼎鼎的大将军曾经在项羽身边做过执戟侍卫。那个人在花海里走了走，然后在某处停了下来，低头拨开浓密的花丛，露出底下那柄虎头盘龙戟。青色的戟身很多都被泥土所埋，而令小兵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位大将军并没有把这柄虎头盘龙戟拿起来，而是捡起了靠在这柄虎头盘龙戟旁边的一颗种子。 将军，项羽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 小兵见大将军低头对着一颗种子沉思，不由大着胆子问。那人冷冷地说道： 一个笨蛋，我本指望他能灭秦，却没想到他居然会杀掉秦朝宗室，焚烧咸阳宫殿。他做得太过了，所以我才要他偿命。只是可怜了这颗虞美人，以后有缘再让他们相聚吧。 小兵听着将军口中的恨意，不禁一愣。 秦始皇暴政，全天下的人都恨不得秦朝覆亡，但听上去这位上将军却好像并不恨秦朝，而是另有所恨。 你走吧，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以后肯定能扮演好我的。 那人淡淡地说道。小兵舔了舔紧张的干燥的唇，从他手中接过一个鎏金戒指。 这是妲己的魅惑戒，可以改变人的相貌，以后你就是韩信，是大汉的上将军。只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无论以后结果如何，勿要反悔。 啊，是是，将军保重。 迫不及待戴上戒指的小兵已经变成了韩信的模样，匆匆而去，做他的大将军梦去了。一阵风吹过，吹得这片花海袅袅婷婷。那人把头上的盔甲一摘，露出清秀的脸容，仰天叹道： 扶苏，我这算是为你报了仇了。 后面的声音却隐在了风中，没有人听见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余翠神志不清地看着煞白的天花板。 我是怎么了？ 最后的画面是项羽在他的面前横戟自刎，滚烫的血洒在了他的土壤里。他拼命呼唤着他，却没有任何回应，只能看着他的血液一点点地被他吸收，被他苦涩地咽下。一切都那么的不真实，却又无比鲜明。 我好像做了一个漫长的梦。 躺在床上足足过了半个小时，外面传来父母起身做饭的声音，余翠才醒悟过来，她好像又回到了现代。 难道一切真的只是做梦？ 她立刻从床上跳起来，由于好久都不曾有身体的感觉，他甚至有点不会走路了，脚一软直接摔倒在了床下。忍着疼痛，他直接跪在地上爬到玄关，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埋下虞美人种子的地方已经长出了嫩芽。 翠翠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老爹惊讶地追问着， 余翠无暇理会，跌跌撞撞地站起来冲到了楼下。他记得街角新开了一家花店，他要买一个花盆和土，把那个虞美人移栽出来。 难不成这辈子轮到项羽那个大个子转世成了虞美人的种子？这回轮到我来把它种出来。 他无法想象西楚霸王项羽变成一朵花的样子。余翠边郁闷地吐槽着，边拍开了那家花店的门。 欢迎光临。 一个无比熟悉的温和声音响起。余翠呆愣地看着这个高大健壮的男人，英俊如昔，只是发髻变成了利落的短发，冰冷铁血的铠甲换成了休闲的毛衣，还套着一个史努比的可爱围裙。 项羽。 余翠颤抖着唇，不敢置信地问。那人温和地点了点头，展颜一笑。 哦，你是余翠，长得要比我想象中的还可爱。 余翠咬着牙冲过去，对着他拳打脚踢，一阵暴打。项羽抱着头委屈地说， 我以为你再见到我会抱着我痛哭流涕呢。 死项羽，姑娘我早就想对你这么做了，别以为花花草草就没脾气了，哼。 姑娘手下留情啊。 余翠抱着项羽的脑袋，又捶又打又啃。 怎么了？遇到什么人了吗？ 老板看到推门而入的医生，满脸疑惑，不由得挑眉问。医生把买来的早点往柜台上一放，咬着方便筷子不解道： 我好像在街角的花店看到昨天我们遇到的那个小姑娘啊，她好像正把一个新发芽的种子移栽到花盆里，不会是你昨天给她的那颗种子发芽了吧？ 有什么稀奇的，是种子不管早晚总会发芽的，不管是一年的种子还是2000年前的种子，那种子重新发芽，有缘的两人应该重新相见了吧。 喂，到底你种子是什么来历？ 医生对雅舍里层出不穷的神秘物品还是觉得难以应付。老板微微一笑，啪的一声掰开方便筷子。 没什么，雅舍里的东西都是古董而已，下次买东西不用拿方便筷子了，我这里也有筷子，用后洗一洗就好了。 医生埋头苦吃，不敢接话。 是谁刚说雅舍里都是古董啊？那筷子肯定也是古董啊，我可不想用几百年前的东西夹吃的啊，而且保不准会是哪个死人陪葬用的筷子。 你好，您的快递。 门外传来规律的敲门声，医生拉开门，熟练地拿过包裹，签了字，然后关上门。是一个很长很窄的包裹。医生回忆着最近好像并没有网购什么东西，正在疑惑间，发现包裹单上写着的发货地址是老家。 小姨前几天打个电话，说是给我留一件爷爷的遗物，收拾屋子的时候翻出来的。 医生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裹，现出里面一把古旧的油纸伞。这把油纸伞看起来很有年代了，油黄色的伞面都已经发黑，仿佛一碰就会碎掉，还散发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霉味。伞骨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成的，洁白如玉，和油黄色的伞面对比起来，有种说不出的不协调。 这把油纸伞被爷爷藏在一个很大的樟木箱里，爷爷非常小心，不让我随便把玩，可越是这样我就越想偷着看。大概是小姨以为我很喜欢这把伞才寄给我的吧，其实我还真不想要这把伞。我的屋子本来就够乱的了，而且这把伞撑起来估计就要散掉，根本就不能用，要不扔掉。 医生头疼地挠了挠头， 这个念头刚起就被否决了。 这把伞看起来是个古物，等哪天带到雅舍去给老板看看。 他小心地把这把油纸伞用塑料袋罩上，放在了衣柜的最上面，最后就把这件事扔到脑后去了。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开始下了起来，窗外隐约有条细长的影子出现，瞬间又隐匿在风雨中，快得仿佛是幻觉。医生把手中的袋子一推，笑盈盈地看着柜台里的老板。 老板，给你带回来的镇江特产。 谢了。 老板不咸不淡地抬了抬眼，拿出那些特产直接就打开了。医生也不客气，拈起一块糕点开吃，一边吃还一边发牢骚。 你说医院没事弄什么年度旅游啊，那么忙，远的地方又不能去，只能抽空去趟镇江，金山寺有什么好看的？那对了，有个老和尚居然盯着我看了半天，递给我一包雄黄。 老板闻言一怔， 那包雄黄呢？ 当然是随手扔了，丫的，把哥当许仙了。 医生拍了拍手里的糕点碎屑，嗤笑道。老板看了一眼他衣领间隙中若隐若现的长命锁，淡淡地说， 如果我没记错，你快要过生日了吧？马上25岁了。 是啊是啊，还剩几天。我可是我们医院最年轻的医生，念书那阵我连跳了好几级，比同期的早上3年学，哥可是个天才啊。怎么要送我生日礼物？那不过你送的东西我要先考虑考虑要不要拿。 算算时间果然差不多了。 老板喃喃自语了一句，转而问道， 你最近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 奇怪的东西？难道莫名其妙收到雄黄还不够奇怪吗？ 医生推了推脸上的眼镜，有点愤愤不平。老板摩挲了一下掌中的紫砂茶宠，思索了片刻说， 我是说在这之前，例如一把伞。 伞？嘿，你还真别说，还真是有把伞寄到我家，那是老家的人寄过来的。你是说那把伞有问题？那是把很古老的油纸伞，我看挺有年头的，还想抽空拿来让你看一眼呢，没想到最近年末比较忙都忘记了。 老板眯起眼睛略带同情地看着医生说， 你知不知道白蛇传？ 当然知道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雅舍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2018年明前龙井茶的预售活动刚开启，来咨询来订购的朋友就超乎想象的多。 是 清明节前就这几天，明前茶的数量又极其稀少，想尝这口鲜大家都在抢。说抢，一是因为茶好，来自千岛湖茶园，有几代传承茶农国家一级评茶师老谢全程监管；二是因为价格，每盒两罐，每罐125克，预售价格只要698，等茶叶到货就立刻调整为998。喝茶的都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买明前龙井，不说上万块钱一斤吧，3-4千是要的。 是， 而我们算下来，2盒4罐，一整斤才1300多块钱。今天的预售电话已经开通，大家边播边听我们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明前茶贵如油，茶中珍品明前龙井，现在就是喝明前龙井茶的时候，积聚了一整个冬天的休眠舒醒，茶叶青绿透亮，叶片均整而又光泽。早晨5点，茶农起床上茶园，就着露水和阳光开始劳作了，5个小时只能采2斤不到的鲜叶，而4斤的鲜叶也最多做出1斤的明前龙井。晚上6点开始到12点，整整6个小时，茶厂的师傅最忙，白天摘下的鲜叶必须在6小时内摊青，不然比婴儿皮肤还嫩的叶子就会发黄，做出的茶师傅就会扔掉。接下来就是过筛，这是个鲜叶运动的过程，挥发掉一部分水分，再然后就是杀青灰青，一道道工序下来，最考验一个做茶师傅的功力。一般来讲，今天早晨5点的鲜叶，第二天凌晨5点已经成茶，这24个小时就是和时间赛跑，炒茶过程里微妙变化全在手上，全在心里。 所以你说明前茶为什么好，为什么贵，懂了吧？好茶集聚了日月给予的精华，凝聚了茶农一年的心血。好茶一品便知道，清明前就这几天，想要尝鲜真得抓紧。 是， 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预售价格只要698，到货之后即刻调整为998，每盒2罐，每罐125克，大家算一下就知道，等于每斤划下来只要1300。预售活动一结束，立刻调价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1123的夏先生说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就好这口茶，这明前茶不喝啊，感觉这一年都白过了。 那您一定要喝一喝国家一级评茶师全程监督把关的庄玉堂明前茶。 5969的刘先生问，什么时候能到货送客户？ 预计25号，这个跟天气有关，具体通知。 还有0095的林女士问，包装如何？ 高档的 PV 特种材质，呈现拉丝沉香木色，肌理丰富，极具质感，并且除了1盒2罐之外，还附赠了2个随心小罐，适合出差旅行。 品质包装大家放心，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预定后我们是免费提供送货上门，满意后您再付款，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，有2次选择的机会。大家泡龙井茶最好用玻璃杯，能看到茶在水里芽叶舒展，鲜绿漂亮的样子。另外水要选好，好水才能将龙井茶的滋味释放，闻之沁香，入口柔和清香，清新自然，如沐春风。咱们的预定活动就这几天，预计25号就会到货，预售价格是698，等到货后即刻调整为998，每盒2罐，每罐125克，我可以保证市面上同品质的明前龙井不可能比这个价格还低。 嗯，好茶就是好茶， 是 10000多棵茶树才能出8-9斤的明前茶，4斤干1斤，不打农药，不施肥，不浇水，全靠天。对茶农来说。